才放在冰箱，可惜我只会抱它。那份咖啡在沙发，好像好像张地图啊，记录着你去过的地方，在我们人海里飘飘荡荡。我想要跟你困在这沙发，任窗外飘落雪花， 曲折 的争吵的不舍的分分合合，我还是撑着不说，我应该平静的面对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狠下心，盘旋在你看不见那高空里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 蝴蝶眨几次眼睛，才学会飞行。 鲜艳，世界像鱿鱼一样微笨，沉美到夜晚，还剩下些许的时间。我想我知道，总有些错过无法避免。我知道，生命里总有遗憾， 你生日快乐，永远都有这样的笑容，让这最好的一次离开带走你所有的脆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太多的不敢难以割舍，难以割舍，太多的事没有做，太多话还没有说出口。祝你生日快乐，

终于挣脱了绳索，这么自在轻松过。我决定找回骆驼的生活，不要再跟着我，再骑着我。沿途云朵趁没人看见就降落，提醒着我再往前就从没人出去过。转眼就看见沙漠，那里有没有骆驼在期待我？他是否在那儿偷偷看我？明明就来到沙漠，为何我看不到骆驼？是不是说我来的不是时候？原来这就是沙漠，本来就没有骆驼。负责地说，那什么是我？什么是我？全世界都是沙漠，人心里住着骆驼。你就当作我根本没有来过，都怪我亲手杀了骆驼。 是什么在召唤着我，提醒我我懦弱过，犹豫过。若我能挣脱那绳索，倘若无人见我来议论我，我是骆驼，没见过最美的沙漠。沙漠那里有很多骆驼，不再寂寞，会围绕着我陪我说说。我心里有片沙漠，点缀着森林湖泊，已经移过，有我爱吃的小水果。绳索从不曾这么自在过，轻松过。我决定找回骆驼的生活，不要再跟着我，再骑着我。沿途云朵趁没人看见降落，提醒着我再往前就从没人出去过。转眼就看见沙漠，那里有没有骆驼在期待我？他是否在那儿偷偷？是不是说我来的不是时候？ 就是沙漠，本来就没有骆驼负责的说。那什么是我，什么是我，全世界都是沙漠，人心里住着骆驼，你就当骆驼。 自主的戴着护盖如何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不会低头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我的地球。 哎呀，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，就是照顾那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，自从你说我这个生活是你的依靠，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。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，而我恰恰知道你是朵玫瑰，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，看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退、yeah、 感觉到好炙热，当我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带着护盖如何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唱过什么歌，作词梁芒，读歌人徐冉。常常有人来问我，你曾唱过什么歌，当我正想说很多，朋友在 KTV 练歌，你早已喝醉了睡了，我怎么也叫不醒你耳朵。人海中奔波，相遇只是巧合，眼擦肩而过都不用配合。也许你刚打开广播，而我刚好在唱歌，刚好你的心情很失落。唱过什么歌，我一首都不记得，是按字母搜索来点歌。你曾唱过什么歌，你能不能提醒我哪一首最热，唱得最火？你曾唱过什么歌，我好像每首都听过，是按心情搜索，甜蜜苦涩。你曾唱过什么歌，你能不能提醒我，提醒我的过往，我的承诺。 怎么能忘？时间多长？你快乐吗？想代替你回答，你知道吗？这份牵挂，沉默伤悲。你要的不是我，心碎的失去轮廓，曾经给你的感动，只是情绪的波动。能给的不是我，放任你沉溺。 谁的青春没有意义？